驸马爷， 东里个隆的东， 西厅端了的陈记得端木人朝呼天的字， 但李根龙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说起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我料我你在远军定有天的气， 这话都给说明了。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对呀、啊， 告诉陈世美 啊， 小陈啊， 啊， 你假留级、哎哎 哎。您等我，这小陈是谁呀、 啊？陈世美啊。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俩小玩笑。 好嘛，还开玩笑。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嗯， 包公说那不成。 嗯。 有人起诉了， 起诉， 起诉书拿出来了， 还有起诉书， 起诉人秦香莲， 啊， 32岁，控告荒朝驸马， 嗯， 陈四美，提心厌旧， 嗯， 杀妻灭德 呀， 逼死部下韩妻， 嗯， 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一严惩。年月日， 你现在话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状纸，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谁说的 啊？ 照样有 哦。 驸马不被挑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状。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着来扛， 驸马爷今天来西客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军猛男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忠统，千庄之压只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令压官为那庄，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干子胡辣 不得， 一点不水灵。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是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对呀、啊， 哎， 嗯， 叫你升堂，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啊，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嗯、 是啊，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 嗯， 杀是叫儿离魂破晓， 嗯， 人来击鼓，我 空旷 不堂啊，好，人乐堂， 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锵 锵锵锵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你倒留点神呐、啊！ 带上了秦香莲，叫他人富豪。 哦， 带香莲， 秦香莲呢？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吃的吃什么？ 盒饭。 啊！你先带上，哪儿的事情啊？就那仨刚吃完饭， 带到公堂。 嗯， 包公用手一指， 是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对了，堂了， 陈世美笑坏了 啊， 跑这儿来了。 他也害怕， 告到开封来。 哈哈，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是啊，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嗯， 这会儿他一翻脸麻烦。 哎呦，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嗯，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要灭口， 取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是啊，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对呀、啊， 急了， 怎么样？ 由桌子我蹭蹦过来，被上枪头了。哎呦！ 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老手枪， 没听说过呀。 手下人给拦住了。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啊， 有权有势啊， 嗯，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对呀、啊，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啊？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怎么 深入群众？ 嗯， 调查了解 啊，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哇，掌握材料、啊， 马上揭发。 怎么揭发的？ 一名汉妻行刺刀， 嗯。 见识是你还不着， 我命寒气水之消， 现有你父杀人刀， 为何有刀啊无有枪啊你有刀没有鞘不为凭据。 这老包问住了。 嗯， 哎呀， 嗯嗯，这个这个这怎么了？不是啊， 没话了。 哎呀，愣在那儿了。 秦香莲， 嗯，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啊， 有名的妇女 哦， 敢说 是 马上揭发 哦，是是 刀， 嗯， 笑。 是谁踩你脖子了？ 踩你脖子了 啊！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刀鞘现在含其腰， 说明了。 人来雨夜去刀鞘， 嗯， 王朝马汉 有 刀鞘，出来。 取刀鞘，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对， 骑上摩托车。 哎，不是，下来。宋朝有摩托吗？ 老摩托，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对，骑快马。 哎， 回来交差。 是， 刀鞘现遇大人那鞘， 赃证俱明。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你没干活， 外国人 去 哪里去？ 哪里去？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开封有人将你告，见了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他妈的刀工骂街， 急了急了， 没听说过。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啊袍， 嗯， 鬼子头 又 开呀闸， 行，闸吧， 闸不了。 怎么呢？ 光顾来了。 怎么那么巧呢？ 有人送信儿去。 送信儿去了？ 警卫员。 哎，没听说过。 跟着抱宝剑那不？ 嗨，那是太监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嗯， 顾梅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天还亮着。 哎呀，我的天爷呀！ 哎呦， 要了命了。 嗯， 这个就怕有刺儿。 哎呦， 这人要倒了霉眼，就有刺儿。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来回转悠。 嗯。 因为老嘟囔， 嗯， 嘛毛病呢？ 是啊，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怎么着？ 这梦做的。 做什么梦？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我没听说过。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 啊。 是啊， 卡不拉上脑袋一搬家，我今年才28岁， 哎呦， 我就小寡妇了。 怎么了？这是？ 赶紧，某人 啊。嗯， 给我妈妈打电话。 打打啊！ 喂，妈妈， 喂， 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这刺儿来 啊， 不是惹马祸。 嗯， 人家开封府老鸨那个拘留了。 哎呦，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哎呀， 咱娘俩那儿近 啊， 我现在就去。 好嘛，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哎呀，这烦门头。 哎呀，我赶紧走吧。 这个真是的， 哎， 还有电话。 三轮， 嗯，喂。哪儿的事情？宋朝也有三轮， 老三轮 没听说过。坐辇 啊，来到开封， 是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那惹定了。 接驾来迟， 嗯， 王叔饶， 嗯， 别唱啊， 呀哈，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嗯， 今儿别唱。 唱多好听下去心都长草了。 嗯， 我听着这不是小词儿在这儿举溜了吗？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光就有损，有损就有弊。 嗯， 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可你 完事儿，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嗯， 咱完事儿咱哪哈？ 哪？ 咱那个燕敏楼啊。燕敏楼鸭不错啊。 哎呀，馋着你啊！ 完事儿，咱就劝堂 啊， 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 来 六个大哥大， 哪儿的事情啊？没这些个事儿。 老包一听，妈， 嗯， 妈 呀， 不行， 嗯， 走后门没有？ 这包公还天津话？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嗯， 老包， 嗯。 你懂啊， 嗯， 我跟柴姐你不上 呀， 别遭倒霉。 哇， 再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嗯， 不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拉屎都路。 我说 得力，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这事 你就摆着腻了。 你瞧这俏皮话，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外号 坐地炮。 什么叫坐地炮？ 坐在门口那一炮 哦，杀大破呀！ 老太后来了， 她怎么样呢？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呵， 暴打秦香莲， 太不像话了。 老包一看太难了， 是啊， 最可气老婆儿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哦，她护扎。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嗯，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 是， 干脆 怎么样？ 私了 不？啊， 私了， 那 俩天儿， 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是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那场叫赠银， 赠银 是 看过文银300两， 对， 看过文银300两， 嗯， 提防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 嗯， 拿回家去。杜季寒饺子成名80年 啊， 千万你读书莫做官。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你爹爹早把那高官做， 嗯， 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你看看这话说的， 下堂去吧。 哦，秦香莲拿银子 一转身， 嗯， 难过。 是啊， 人说包公是铁面， 对，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听见了。 是啊， 回来。 嗯，哟呵，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 嗯， 先扎了陈世美。 哦， 再见龙颜。 哦， 开闸。 对，闸。 扎了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不假， 观众满意了。 是啊， 我被观众蹭下蹦椅子去了 啊。 罢了。 哦， 俺爷， 嗯， 清官 是 没给天人栽面， 对， 还得说我们天津包啊。 天津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作表演的《铡美案》。相声《铡美案》是一段设计非常巧妙的相声段子，它融学唱批讲于一身，不仅仅是学唱京剧《铡美案》中的经典唱段，段子里的学唱部分只起到了辅助和添彩的作用，真正抓住观众的是演员对《铡美案》整个故事的歪批歪讲，将现代事物融于古典故事，老三轮、老手枪等包袱都设计得很有意思。包公是天津人的提法更是把歪批歪讲表现到了极致，可以说这个作品是对演员批讲功力和学唱功力的双重考验。

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还生气了，回到家了，到家找不到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着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的，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这儿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看，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回事？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挠你的？不是，我要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就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夫，就是厕所的那头，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夫，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哎，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他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说，哎，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就看那儿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嘛，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的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相片跑这卖了，你得回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这是，你不跟我这样不跟我打招呼，你又不告诉我这卖我相，嘿，多少钱这个？4毛，给4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儿想，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要归着别人弄走，怎么办？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女儿完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

的可爱，真的真的好想想把你宠坏。如果这爱很简单，为何心好软？每次想要留下来，你却都不在。只想在你身边陪你烦，哭泣时候有我在陪伴。我懂，我想就在你的心中打着心疼，只想在乎你就像孩子般 baby。 忽然发现自己在夜里不堪，只想感觉到你的存在，一直忘了自己的简单，陪着你感觉它还是那么的自然。若可以牵你的手，想永远不放开，陪你希望这一刻能停下来。就可以不受伤害，一想到你的可爱，真的真的好想想把你宠坏。如果这爱很简单，为何心好乱？每次想要留下来，你却都不在。想在你身边陪你烦，哭泣时候有我在陪伴。我懂，我想就在你的心中打着心疼，只想在乎你的善良可爱 baby。 突然发现自己在夜里不开，只想感觉到你的存在，一种忘了自己的简单，陪着你看着大海是那么的自然。若可以牵你的手，想永远不放开 baby。 希望这一刻能停下来，好想说你是我最甜蜜的负担，你不在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希望你知道我的爱，不求什么，只想陪伴。原来我是为了你存在。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